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咧就翻到嚟浩浩汤汤啦。咁啊，今晚咧我哋嘅讲题咧就当然好多人都期待已久啦吓。咁就系讲《星际启示录》（Interstellar） 呢套电影入面嘅科学吓。咁当然呢个科学咧同佢嘅情节咧就分不开嘅吓。咁我哋已经咧就花咗都唔少嘅即系时间咧嚟去交代佢嘅情节啦，大概嘅情节系点啦。咁入面原来就包含咗好多科学啦，好多科学啦。咁但系咧头先讲到嗰个 twin paradox 啊，最尾咧就系、是。即係孖生子陽謀，有時叫悖論，有時叫陽謀嚇。咁啊，悖論呢個悖咧，大家知道就係處心邊嗰個悖啦嚇，即係有悖情理個悖。陽謀咧，佢就通常邊個陽咧？就係、是、企人邊， 企人邊 一隻羊咩個羊啊？羊啊，羊謀就謀。咁、嗯嗯、其實好有趣嘅，因為呢個字係來自一般咧就英文就是、paradox。paradox 呢個字咧，其實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係譯得好亂龍嘅中文。咁但係後嚟大陸咧就譯做悖論，咁以後我哋就當係悖論啦。但係有時都譯做陽謀。但係最先嘅時期咧，你估啲人點譯咧？最先咧就譯做似是而非啊嘅推論。咁但係咧，啲人就話唔係， 又唔 係 非， 其實唔係似是而非，於是就改咗叫咩？叫似非而是。啊 ，paradox 實叫似非而是，有一段長時間大陸唔係台灣啊，台灣就譯做似非而是嘅。咁但係似非而是咧都係好撈教啫，令到係嘛？咁即係睇上嚟好似係有悖情理，但係事實上佢又係啱嘅咁樣樣。咁所以後嚟咧有啲就做陽謀啦。嗱，所以陽謀咪即係似非而是咯，係嘛？謀就謀誤啊嘛。陽咧就即係咩啊？ 陽即係 假假嘅，即係假嘅謀誤。係嘛？ 假 嘛啊！譬如楊青，我哋話楊青咪即係講大話咯嚇。我啊咁呢個企人邊一隻羊嗰個羊啊，所以佢陽謀就係假嘅謀誤咁解。咁但係呢個陽謀咧，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用嘅。咁但係咧，好多時我哋就懶啦，冇辦法啦。喺大陸十三億人，大石砸死蟹，佢講乜你慢慢就會追隨㗎啦嚇。即係本土派唔好意思啦，真係。咁你冇辦法，有時真係。咁所以咧，慢慢我哋就跟咗大陸，就全部都叫曬。 就叫做悖論啦， 悖論啦。咁呢個叫做孖生子悖論。 其實咁開咁講，其實根本都冇話邊一個係合理啲嘅。咁可能會合講得啱啲喎。即 係你係講個名定係講個？ 即係嗰個事件咧，就唔會 嗰個事件 非而是呢啲嘢。 嗰個事件咧，其實開頭好似係有個難解嘅謎團嚇，即係話係兩個都得，即係似是而非係嘛？咁但係咧後嚟咧，即係經過啲科學家嘅論證咧，咁佢就話因為你個慣性坐標係咧，確實咧係經過好大嘅轉變底下咧，佢可以即係計算到咧，就係話真係翻到嚟打開嗰個太空艙嘅艙門咧，就應該係即係去咗太空旅行嗰個咧就後生得多嘅，即係佢係老得少好多，咁喺地球上面就老咗多好多嚇。咁呢個而家已經係定論嚟㗎。 咁唔同喎，咁悖論同埋陽謀咧，嗰個意思有少少分別。就咁聽落去嘅話，即係悖論就好似冇一個邊個是非嘅感覺。 係啊。 不過唔緊要啦，呢個。 所以但係即係你好難揾到一個好嘅名稱啦，係嘛？咁但係咧，好啦，翻去到電影啦。 係啦。 咁到電影嚟講咧，其實咧，佢就冇講到呢個 twin paradox， 因為佢都已經當咗即係接受咗呢個結論係咁啊。咁所以佢一早就知道咧，就話當一個男主角出發嘅時期咧。原來佢喺呢個過程入面，如果佢係譬如有啲嘅飛行嘅時間係好接近光速嘅，咁佢實際上咧就地球上面咧，即係佢過咗一日咧，地球上面咧，佢有講過嘅，就話唔知過咗即係呢度過一年咧，地球過咗七年咁啊！我記得佢頭先最先有講過嘅， 去緊木星嗰陣時就係 土星 嗰陣時就是， 但係嗰陣時就未係嘅。嗱，講真咧，喺地球去土星嗰兩年咧，其實係 interplanetary。嘅一個 travel， 咁係以當時地球人嘅科技水平嚟講咧，其實我哋而家理論上都做到嘅，只不過即係你叫提升少少咁解嘅啫。咁所以嗰個咧就唔應該有相對論性效應嘅，即係唔應該有 relativistic effect 嘅嚇，即係地球去土星嗰程，而係入咗去個 wormhole，但係入咗去 wormhole 嗰個 relativistic effect 咧，其實咧佢又唔係講得好清楚嘅，講真。佢反而咧就係喺個 wormhole 出咗嚟嘅時期，就揾到呢啲即係類似地球嘅星球啊咁樣啦，去探險啦嚇，揾翻嗰啲勇士啦嗰啲人咧。咁佢就有提到咧，就係話即係唔知道我唔記得咗啦，因為我睇咗一次啊。 但好似話係受嗰引力嘅問題影響。係 啊，係引力問題影響 嘅。 因為咧，其實引力咧，嗱呢度有好有意思。原來引力一樣可以令到時間流逝變慢嘅。 嗯， 係啊，得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 gravitational 嘅 time dilation。 因為 gravitation 咧，其實就係要咩？你有一個吸引力嚟噶嘛，就會不斷加速噶嘛，即係你一係受引力影響不斷加速噶嘛。咁如果你一個引力場係唔係好強嘅，咁就冇乜所謂啦。咁就係普通嘅加速啊，就是、速度增加。但係咧，原來即係後嚟呢個係唔係合二相對論啦，係去到廣義相對論啦，1910年嘅。就話如果喺一個好強嘅引力場入面嚟嘅狀態咧，原來係同你係嗰個運動好接近光速咧，係相類似嘅。咁所以咧，佢亦都有叫重力嘅時間延長嚇。 我咁解釋得清楚啦，即係話喺未入去蟲洞之前咧，咁、那個時間差唔多嘅。係 啦。 但係咧一入咗蟲洞，因為佢接近黑洞咧，咁佢個重力就有影響啦。 有影響。 咁所以咧喺個蟲洞之後嗰、那個時間就係7年，一年就等於7年。 一年等於七年啦。係啦。一年等於7年啦。 係啦。 咁樣咧就，但後嚟佢就即係為咗臨尾要逃生嘅時期，就做咗一個好驚人嘅決定，就不如我哋就闖入去個黑洞入面啦，咁樣樣咧。咁嗰度仲犀利啦，嗰度就唔係1:7啦，嗰度咧就係分分鐘啊，唔知幾個鐘頭咧，就等於地球上面唔知50年啦咁樣啊。佢收尾講好似唔知50年嘅，約莫50年，唔係1年咁樣樣嘅。咁所以咧，佢最先嗰個女就由10歲就變咗嗰個成人，都係30多歲咁啫，最多咪40歲係嘛？即係30多歲嗰個啦，嗰個女主角啦。咁嗰、那個咧就1:7啦，但係後嚟佢入咗個黑洞之後出翻嚟嘅時期咧，翻、到嚟地球，於是嗰個女咧已經咧就老到咧，佢係講緊成唔知90多歲啦。 佢就好似變咗120歲 嘅。係120啊，係咪120歲先啊？咁樣就 係嗰、那個男主角就 120。男主角120幾歲，係啦，但係嗰個女咧可能嗰陣時都講緊90幾歲。 90幾歲。 咁樣咧就入到個病房咧，嗰啲兒孫滿堂就誇張到咧，就係已經成幾十人啦，40-50人就係嗰啲仔啊、啲孫啊、啲曾孫啊咁樣樣啊嘛，係、嘛？咁當然佢入面有一句咧，亦都係好感人嘅，係嘛？即係佢入到去叫翻佢爹哋咁樣樣，咁但係佢就叫佢走，佢話咧，因為父母係唔應該睇住自己嘅仔女係離世嘅咁樣樣嚇、我佢話我已經好多人喺度啦嚇，即係講得我哋中國人就已經好多人送佢終啦，咁你都係走啦咁，咁所以收尾佢就走咗啦，係嘛？咁亦都係場好感人嘅。咁但係咧，其實佢成到佢入面咧，即係呢個就係一個重點啊嘛。就係、relativistic time dilation， 山中方7日，世上2000年，所以佢喺嗰度經歷咗，即係講真，佢要去個蟲洞，去到佢揾嗰兩個星球，入咗黑洞，來來去去，你睇個劇情係嘛？佢嗰度其實可能最多加加埋埋都係18日左右嘅啫嘛，即係我冇數過啊，咁但係即係講佢嗰時間唔係好多，甚至你話幾個月，咁最多咪幾個月係嘛？即係佢嗰個劇情最多幾個月啊，或者18日，咁但係原來喺地球上面就過咗10年啦。當佢翻嚟嘅時期，好啦，咁呢個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我又由細到大發燒天文，又由細到大發燒物理，而實際上我真係大學讀物理啦。咁佢講嗰啲嘢咧，其實就絕對唔係話即係一般嘅觀眾覺得哇咁艱深咁難明嘅，因為嗰啲嘢全部都係學過曬噶啦，即係或者我睇書啦，唔係一定係學校噶，自己睇課外書睇咗好多啊嚇，咁就覺得係。講得難聽啲，唔好意思嚇、即係其實係老生常談嘅嘢嚟嘅，因為已經提出咗100年啊嘛，我真提出100年啊嘛嚇，咁、有咩咁新鮮咧咁樣嚇，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就覺得哦係啊，原來佢哋就用咗啲招咁樣嚇，就用咗呢條橋咁樣嚇、但係咧其實到最尾成套戲最關鍵嘅地方就係、佢一定要跳出我哋而家嘅科學啊嗰、那個嘅範疇。佢先能夠有故仔講， 解釋得到， 就係、入到去個黑洞入面，去咗嗰個所謂第五度空間啦、去到嗰個咧，好似嗰個荷蘭版畫家艾舍爾 Escher 嚇、講嗰啲咁樣咧，即係全部係啲上下左右顛倒曬嘅嚇，即係幾時邊度都得重重複複嘅咁樣嗰啲啦，咁、個景象啦，咁然之後咧，俾佢望下望下裝下裝下，就見翻就係10歲個女啊，見翻30幾歲個女啊嗰啲咁樣啦、好啦。其實咧，你話如果你去到一個即係超次元空間，係一個 hyper dimension， 係能夠睇翻以往甚至過去未來啊，理論上嚟講咧，其實呢個都符合即係相對論入面嘅時空觀嘅、那個時空觀。那個時空觀就係話咧，其實愛因斯坦都有講過嘅，佢話真正實在啊嘅嘢咧，唔係空間或者時間，而係兩樣嘢嘅結合，就係、時空。咁而時空入面咧嘅真正存在嘅嘢咧，就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同空間發生嘅嘢，呢、這個就叫做咩咧？就叫事件，英文叫做 event。 啊、所以 event 才是在宇宙的本質來講最實實在在的。咁其實你話唔冇乜神秘嘅，即係講真啦。譬如我哋約人咁啊，一般就以香港咁啊，你話哦，原來咧嗰間大廈我未去過嘅、啊，我哋樓上去做瑜伽或者我哋今晚去咩？咁樣咧就係、是、哦，原來呢個係彌敦道同亞加路街交界咧，嗰度有座大廈咁。咁咧就於是你話彌敦道幾多號或者亞加路街幾多號咁啊？其實你就已經俾咗有兩個坐標咯，係嘛？即係一個係譬如東西，一個南北走向啦嚇，冇所謂咁就係、是。已經有一個平面坐標，咁於是兩個坐標咧就定咗有一個平面坐標啦，即係兩個軸啊，嚇、啊、兩度空間。咁但係如果你唔記得講幾多樓，都死得啦，係嘛？即係哇，原來嗰度有三十樓嘅，咁我逐層樓去敲咩？邊層樓做瑜伽咁樣？雖然有水牌嚇，但係講股唔好博股。咁、其實你要約人，梗係要講埋，我、原來十六樓，係嘛？即係嗰度十六樓。十六樓就有高度啦，咁、所以我哋就話長闊高咧，即係 X Y Z 嗰個軸啊、那個 axis 咧、其實每一度有一個標度咧、其實就係要俾曬呢三個坐標、個 coordinate 咧，其實你先能夠決定到個空間啊嘛。但係如果我話咗你聽，好啦，就喺嗰度等啦咁，而我冇話一 個幾點、啊， 冇錯啦，係咪嘥氣啊？冇意義噶，我點知你係聽日？定係後日，定係下個禮拜啊？嚇、uh-huh. 上晝定下晝啊？ Uh-huh. 你唔講個時間出嚟， uh-huh. 約嚟係冇意義嘅。Uh-huh. 所以即係話阿 Jeffy， 我哋約你一齊去嗰度做瑜伽。Uh-huh. 你話係咪最少都要有呢個所謂 X Y Z 或者長闊高呢、uh-huh. 這個空間上嘅坐標嘅數據，再加埋一個時間嘅數據。咁所以啊，即係話時間作為第四度空間咧，從咁嘅角度嚟睇，其實都係一個常識性嘅嘢，啱唔啱啊？好啦，咁你原來咧呢一個有空間有時間嘅，我哋就叫做事件，就是、event 啦，即係就一個 appointment 啦，同你有個 appointment 就嗰個叫 event 啦。咁、愛因斯坦嘅意思咧就係話，其實呢個宇宙就由所有個 event 所組成啦、但係所有個 event 組成咧，就即係話咧一件事物實際上佢喺時間上面係有延伸嘅。當然有事物可以是有生有滅啦、好像佛家咁啊，樣樣嘢都有生有滅嘅啦。所以佢未生嘅時期，佢喺時間上面就冇坐標啦。但係譬如佢由冇到有嘅時期，佢喺時間上面有個坐標啦。好啦，然後喺個時間上面就有個延伸咯。到個死嘅時期，咁於是佢就冇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事物，譬如就算一朵花咁先算啦，一朵花啊，由冇到有，然後到凋謝，咁呢朵花。但原來呢朵花咧，從呢個咁樣嘅四因次嘅時空觀嚟講咧，其實佢嘅存在咧就唔係就一朵花，而係佢一朵花喺時間入面存在啊嘛。但時間如果你作為一個第四度空間嚟睇咧，原來就係有一個延伸出去嘅，且一條臘腸。原來所有嘢就係一條臘腸，明唔明啊？不過咧係四空間臘腸，嗱即係好簡單，即係就算我呢隻手錶咁樣算啦。呢隻手錶原來嘅存在就唔係就咩隻手錶，而係呢隻手錶喺時間上嘅延長。咁佢之前就未存在喺呢個時間洪流度嘅，係嘛？好啦，咁但係之後佢亦都會最後消失喺時間洪流㗎，係嘛？即係壞咗、抌咗啊、整爛咗咁樣。咁原來呢隻手錶喺宇宙入面嘅存在咧，就係一條臘腸。 哦，哇，好得意， 勁咧，係嘛？原來咧就，但係就唔係我哋所認識嘅一般嘅臘腸啦，喺條四因次空間嘅臘腸。 即係話，如果你話咧朵花，就算你死咗都好啦，咁你話其實嗰個時空存在就同你話一隻錶咧，嗱、個錶就喺呢一個 dimension 啊嘛，咁呢度冇噶嘛，咁但係隻錶真係喺度噶喎。其實個概念一樣，所以其實佢話一個事件嚟講咧， 好啦， 原來係咁。 咁所以咧，即係你又係一條臘腸。我又係一條臘腸， uh-huh. 大家都係一條臘腸，嚇、講得難聽啲。咁、uh-huh. 你一條呢條臘腸就係一個時間度延伸嘅臘腸嚟啊嘛。咁、uh-huh. 但係嗰個問題咧就話呢個就係四度空間啦。 Uh-huh. 但係咧佢一個假設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記得有一集咧係講過所謂超次元空間嘅，我記得嚇、即係兩度、三度、四度、五度。 Uh-huh. 但係理論原來呢啲即係超次元空間咧有好多嘢咧係真係超乎我哋嘅直觀、我哋嘅常識。 Uh-huh. 理論上嚟講咧，如果你係去到第五度空間。 Uh-huh. 嚟去睇呢個四度空間嘅嘢咧，你真係會睇到呢條臘腸嘅喎。咁你睇到呢條臘腸就係咩話？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我就會能夠一眼咧，就連呢個錶嘅過去、現在、將來，都俾我一目了然啊！